第十一集。 回到家，孟昭连鞋都没顾得上换，径直走到自己的房间，从床底重新拖出那个木箱子，打开了那个黑皮笔记本。他翻到中间的某一页，盯着那张三四十岁的、留着一头灰白色短发的吴嘉义的照片。在这张照片的旁边，还贴了三张照片。左侧是吴嘉义，还有一个是没见过的农民工打扮的男人，右侧则是一男一女。看着右侧那个西装革履、年轻俊朗的男人，孟昭想到刚刚看到这张照片时心头一震的感觉。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孟昭几乎是下意识的对陆时琛隐瞒了。到此刻，孟昭仍旧无法平静下来。 这个人的长相跟陆时琛极为相似，但眉眼间微微带笑，与陆时琛那种疏离的气质完全不同。这就是年轻时的陆承泽。而陆承泽旁边的那个女人，面相古典而温柔，跟陆时琛也隐隐有几分相似之处。这个女人就是陆时琛的母亲石心。这个农民工打扮的男人又是谁？这些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同一夜里？ 一个又一个的疑问不断地从孟昭的脑海之中涌现出来。忽然孟昭愣住了，他想到了陆时琛看到文鼎房地产时微微一愣的神情，显然那一刻的陆时琛在隐瞒着什么。 陆时琛会不会知道些什么？ 这个想法一出，孟昭感受到了恐惧，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不敢直面的恐惧。20年前的互联网并不发达，仅凭孟昭自己在网络检索，根本无法检索出有效的信息。第二天一早，孟昭去了一趟技侦办公室，将那张民工模样的照片递给了张潮。 潮哥，帮我查一张照片。 哟，这谁呀？怎么着，案子又有新线索了？ 私事儿，帮个忙。 没问题。哎，喝吗？ 啊，不喝。 这照片看上去有些年头啊。 张潮将照片先扫描到电脑上，然后运指如飞的在内部系统上一通操作，屏幕上显示出几张相似度极高的照片来。 是这人吧？ 张潮点开页面。 20年前的报纸，哎，真够早的。 孟昭撑着桌子微微俯身盯着屏幕。这是一张报纸版面，除了那个男人的照片，旁边还有一小段新闻报道，上面写着城西一男子深夜跳楼自杀，疑似不堪忍受家庭负债。豆腐块大小的文章藏在报纸的角落里，非常的不起眼。孟昭快速地浏览新闻内容，新闻上说这个男人生前正跟本市某房地产公司讨要薪酬，疑似不堪忍受家庭负债才选择深夜跳楼自杀。孟昭浏览完新闻内容，他看着报纸的名字低声地嘟囔着 盐城日报。 虽然这篇报道并没有说出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名字，但是陆承泽当年打赢的那场民工讨薪案就是发生在盐城。再结合这条新闻刊登的时间，这个男人生前很可能是在跟祝文秀的文鼎房地产讨要薪酬。 如果这个男人和陆承泽夫妇都与当年的民工讨薪案有关，那吴嘉义在中间又是什么角色呢？吴嘉义的履历上并没有跟文鼎房地产有关的内容，而当年风头极盛的文鼎房地产自那场官司之后名声一坠千丈，早已经无声无息了，相关资料也查不到多少。而且妈妈当时在明潭市，怎么会去查盐城的案子？ 孟昭毫无头绪，他指了指下面的那个页面对张潮说， 这人的资料打开我看一眼。 陈玉。 孟昭低声念出这个名字，快速浏览完这个人的资料，然后对张潮说了一句， 行， 谢了乔哥，继续忙案龙吧。 从技侦办公室出来，孟昭又去档案科调出了孟静当年负责的案子，但是档案显示孟静生前并没有负责过盐城的案子。 是妈妈私底下在调查这个案子，还是有人刻意隐瞒了卷宗？ 孟昭越发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 要不要去问问徐菊？徐菊是妈妈的同事，也是她生前的好友，说不定知道她当年为什么会跨城市办案，甚至于她可能知道吴嘉义和整件事情的关系。 但此时上一次与吴嘉义会面的画面再一次浮现在孟昭的脑海，他想到那天徐菊和吴嘉义谈话时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和那种不清不楚的态度，孟昭总觉得有些拿不准。这么多年来他也算与徐菊朝夕相处，对徐菊既心存感恩又心存疑惑，明明平日里徐菊没少帮自己，可是孟昭却总感觉摸不透徐菊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究竟要不要去问徐菊呢？孟昭有些徘徊不定。孟昭想着想着就回到了刑侦办公室，正在打电话的程韵一见他回来就语气急切地说： 昭哥，联系不上祝文秀的儿子了。 什么？ 哎，你昨天不是说那句想办法回来不太对劲吗？那我就给他发了邮件说有困难及时联系我们，可是他没回，我昨天晚上又给他打了电话，发现他关机了。本来想着他可能是有事儿，但是今天早上再打他还是关机啊，怎么办啊昭哥？ 祝文秀的儿子会遭遇意外吗？昨天刚通过电话，今天就立刻失联，如果这真的是人为的，那幕后黑手绝对不简单。祝文秀的儿子很可能一直处于监控之下，在暴露了回国的意向后便立刻被绑架或关押，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很有可能是一个相当健全的犯罪组织。祝文秀和他的家人当年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 先别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一个已经移民多年的人失踪了，我们的手伸不了那么长，我去想别的办法，同时让陆顾问试着帮忙找找吧。 啊，对对对，陆顾问神通广大，说不定可以找到。 孟昭思忖片刻，他出了门朝徐局的办公室走去。 徐局。 嗯，怎么了？ 案子线索又断了。 嗯， 昨天刚联系到祝文秀的家人，今天就失联了。我应该一早就想到他可能被严密监控的这种情况。 想到了你又能怎么办？立刻去境外把他解救出来啊。中美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你一个中国警察还想去美国办案？ 有办法联系一下驻美大使馆吗？说不定能帮上忙。 唉，只能试试看了，不过不要抱太大期望，跨国寻人还是一个已经移民多年的人，哪有那么简单。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孟昭站在原地片刻叹了一口气。 唉，这就唉声叹气了，先去找找别的线索。 祝文秀的身份是花了大量时间通过大量排查才确认，能联系到他的家人也全靠陆顾问在国外的人脉，现在线索断了，这案子简直寸步难行。我做刑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想要放弃的想法。 闻言徐菊抬起头来有点难以置信，继而他笑了一声又低下头继续工作。 哼，你孟昭也能说出这种话？ 小时候我崇拜我妈，所以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现在回头想想，我妈真不容易，那么多年她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孟昭说完，徐菊原本一直在动的笔突然就停下来了，她没有抬头，而是放下手里的工作，站起身踱到窗边，背对着孟昭感叹道： 是啊，那么瘦弱的一个姑娘，局里最棘手的案子基本上都归她负责，她能力最强，办案也最拼命，在所有人的眼里啊，就没有她破不了的案子。 孟昭很想知道此时徐局的表情究竟是怎么样的，但是他看不到徐局的脸。 这些我都知道。 孟昭说完，双方都陷入到长时间的沉默之中。还是孟昭打破了这个沉默。 徐局，我记得我妈生前好像总出差，那时候她有很多案子要去异地办理吗？ 刑侦部门，跨地市办案的情况还是很常见的。你妈手里的案子多，经常出差很正常。 在她遇害的那年，大概也是五月份，那段时间她是在哪儿办案，您了解吗？ 这快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哪能记得那么清楚啊。 说完这句话，徐徐转过头来，眼神有些锐利地看向了孟昭。 怎么忽然问起这件事了？ 没什么，忽然想起了一些事，随口问一下。那徐徐，我先走了。 徐徐没有立刻给出回复，过了一会儿，徐徐说， 啊，去忙吧。 孟昭反手带上徐徐办公室的门。门外，孟昭仔细地回想着徐徐的表情和态度，但是仍然无法判定徐局他到底是真的不了解，还是在故意的隐瞒着什么呢？ 如果无法从徐局这里探听到当年的事情，那该怎么才能知道真相呢？ 孟昭再次想到梦境笔记本上的那几张照片，陈玉和石心已经去世，照片上的四个人之中，如今只剩下陆承泽和吴嘉义了。 想要得知真相，好像只有一条路走得通，便是去问问其中一位当事人陆承泽。不过这显然有些冒险。 思忖片刻，孟昭给陆承泽拨去了电话。 哎，陆叔，又有事要麻烦您了，您在浩泽吗？好，那我一会儿就到。 挂了电话，孟昭去办公室拿上两张照片，然后一边思考见到陆承泽时要说的话，一边快步下了楼，朝停车场走去。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